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0集，文斗还是武斗？小六子说完就往展昭他们那桌跑，因为南宫正叫他。 哎，别走，还没点完呢。 曹元让小六子别走，这会儿小六子都跑到南宫身旁了，就示意一旁的伙计赶紧给曹健他们点菜。南宫叫小六子干嘛？要加菜。加的什么菜？辣椒炒螺丝。赵真根本没吃过螺丝，就算吃过也是御厨给他挑出来之后做成菜，不带壳的。刚才小四子教他怎么吃螺丝，赵真吃的美呢都停不下来了，想着一会儿打包一份回去晚上跟庞飞一起吃。南宫见赵真喜欢，于是就让小六子加一份。曹元见小六子去了展昭他们那桌，打发了另外一个伙计去给他们点菜，显然是厚此薄彼，就有些不满。曹氏三兄弟倒也不是恶霸流氓，就是有些少爷脾气，争强好胜，也难怪。大富大贵的出生，从小到大要星星不给月亮，而且他们家是开赌房的，接触到的三教九流也比较多，多少微微的有些霸道。见大哥皱眉，曹建和曹坤两个做弟弟的也不痛快，可三子毕竟也是乾坤书院的才子，不会拍桌子骂人踹板的，发脾气也是来闻的。三人压了压火，往展昭他们那一桌看了一眼，看到了林夫子还有展昭他们一大群人正有说有笑吃饭。开封城的人谁不知道公孙在太学教书，再加上包岩是太学的，于是开封府和太学等于是一家人，不用问，一伙的。 展大人也是去拜纪元吗？ 展昭正在努力吃半只香辣蟹，听对面曹元跟自己搭话，就笑眯眯点点头。 展大人也好文呐，总听人夸你是文武全才。 曹坤笑得和善，展昭摆摆手表示不敢当，然后瞄身边白玉堂。 他们干嘛夸我呀？ 你人见人爱吗？ 白玉堂给展昭加了个扇贝，展昭放心了，低头继续吃螃蟹。曹元又对两兄弟使了个眼色，曹健就笑了，接着问： 展大人，你们之前读过书院吗？ 展昭眨了眨眼，摇摇头，心说之前奉旨读书过几天算不算。同时展昭又犯嘀咕，看白玉堂。 他们干嘛一直跟我说话？ 你人见人爱吗？ 白玉堂又给展昭加了个田螺，展昭放心了，继续吃菜。 听说你们有教太学的学生武艺，我们都不知道有多羡慕，有展大人这样的高手教，没准儿练一天比人家练一年都有用。 展昭摇头啊摇头，然后狐疑的瞧白玉堂。 我怎么觉得他们没安好心，是夸我吗？ 你人见人爱吗？ 白玉堂又给展昭加了一块鱼排，展昭咬着螃蟹腿看着白玉堂，不是很放心的感觉。展昭正在纠结，就听曹健突然一拍手。 对了，这次寺院交流不如除了文士武士也一并比了吧。 展昭差点把螃蟹腿吞下去，一旁那一桌太学的学生也坐不住了，都瞧过来。 听说太学的学生还能获得天尊和阴侯的指点，我们书院那些武生都不知道多羡慕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瞄了一眼正认真吃饭的天尊和阴侯，天尊和阴侯想了想，一起瞧赵真，那意思貌似可能也许好像都是你的错。赵真认真吃螺丝，边吃边赞叹： 太有趣，哦不是，是太好吃了。 哎，太学并未设立武生班，念书人怎么能跟武人比武私斗？ 哼，那就从不是武术班里的学生里挑呗，总有那么几个文武全才的吧。更何况太学可是人才济济， 还有将门之后。 曹元说着瞟了淳华一眼，欧阳淳华还没说话，他舅舅脑门青筋就蹦起来了。欧阳少征磨着牙看淳华， 你可得给老子赢啊，关系到我欧阳家的面子。 这叫什么事啊？ 你让他去比武，万一蹭破点肉，干爹不扒了你的皮啊？ 欧阳气不打一处来，捋胳膊挽袖子，那意思要不然他上。邹良给他倒了杯酒，白他一眼， 人家一个书院都是十几岁的书呆子，你还真想跟他们打，不是更丢人？ 此时正是饭时，有很多准备赶去百济园看比试的人都在这里吃饭，二楼人多，一楼大堂人更多，于是这消息立刻传来，很快传遍整个开封。啥？寺院交流原来不止比文，还要比武呢？一时间开封百姓议论纷纷。 太学还教武术的吗？ 哎，太学以前不教，不过最近展昭和白玉堂他们不是都去做夫子了不是？ 对哦，奉旨教书什么的。 哎，这个还不止呢，还有天尊和英侯，那可是武林至尊啊。 了不得，那岂不是个个文武全才 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还有将门之后呢。 鲍衍等人就觉得汗毛直竖，转过脸就见展昭他们那一桌的正瞧着他们几个，那意思武林至尊可丢不起这人呐，你们哪个要是输了就完蛋了。众人一缩脖子，江南三大才子默默地拍了拍胸口，他们这次比了是不是下次就不用比了？诗词歌赋也就罢了，琴棋书画也是那么回事，比武知道手无缚鸡之力是什么意思吗？输赢是小，丢性命是大呀。三人同情地瞧着鲍衍他们，鲍衍等人面面相觑，最后看凌霄和淳华，那意思靠你俩了，整个太学能绕着院子跑一圈不喘的，貌似就你俩。淳华直揉鼻子， 能不能推了呀，不公平啊，最近学业重都没有练功。 比就比，谁怕谁。 这时就听有人突然开口，众人一愣，心说谁这么直肠子经不起挑衅呢，而且听声音像个女的，一转头就见说话的是林月一。众人眨眨眼，林业火端着茶杯喝茶，那开封三子倒是愣住了，瞧着林月一，一一可是个大美人。三子看了一眼还有些不好意思，脸通红，林业火就炸毛了， 看什么看，再看挖眼珠子。 哗啦一声，二楼食客跑了一半，邹良拽着林业火让他坐下，无奈摇头， 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姑娘家怎么好舞刀弄枪， 怕呀。 三人脸上挂不住，显得怕个姑娘似的，不过都在想这女娃是谁呀、啊？林业火的妹子吗？太学那一桌人扬起脸想了想，鲍衍和庞玉都知道林月一很厉害，人家在迷城里打的可是妖魔鬼怪。淳华和王琦还有江南三大才子也同时想起个事儿，之前太学十来个男生一起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太高，挂在藏书阁三楼的屋顶上了，一群学生七手八脚搬梯子，爬两步就往下滑，后来准备再去做个风筝得了。依依正好路过，瞧了瞧那十几个男生，随后一跃上了屋顶，拿着风筝就飞下来了，放下风筝，依依摇着头就走了，嘴里还嘀咕， 哥哥说的果然是对的，太学里找不到对象。 据说那天放风筝的几个男生被全院男生好一顿胖揍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太学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死书呆，后来挨揍那几个男生身上一块淤青都没有，揍人的有几个扭了手，还有几个崴了脚。展昭摸了摸下巴看白玉堂， 以一一的功夫灭了整个乾坤书院不是问题吧？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林业火，就见火凤眼睛都眯起来了，嘴里嘀咕， 比武可以，碰我妹子不行，碰到的一律剁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比武不准碰到对手，这个高难度。这消息是一波接着一波，距离寺院比试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消息也是越来越热闹， 原本只是文人关心的文事一下子变成了文武都要比，看一群书呆子边吟诗边打架，用赵祯的话讲，这是何等的有趣啊。开封三子使了个坏，将单纯的文士变成了文士加武士，于是原本皇城中普遍看好的这次太学会赢的人里有一部分动摇了。这一闹的结果就是，寺院比试的看点更多，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当然了，眼前更让众人在意的是今天江南三大才子对开封三子的比试。说话间，开封三子要的吃食也送上来了，三人边吃边问江南三大才子， 一会儿比试比什么？三位有什么意见吗？ 文人比试不就是琴棋书画这一类的吗？ 总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，多没意思啊！这个每年考试都好多，还拿出来比，没有新意。 这小子又要使坏。 展昭用筷子边戳田螺边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点点头，又给展昭拿了个大田螺。 人家不像你人见人爱吗？ 展昭瞄着白玉堂看，觉得他家耗子今天貌似心情不错，眼神很柔和，嘴巴也甜。白玉堂则是顺手摸了摸展昭背上的头发，用的是给小五撸毛时的手法。殷侯就在他俩对面，拿着碗筷看了看天尊， 你徒弟干嘛呢？ 天尊正吃呢，见殷侯看自己，就抬头鉴定了一下，最后一挑眉， 啊，逗猫的吧？你看你家猫仔一脸受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小馒头， 又死了你，那么大声干嘛？ 哎，你干嘛呢？那么认真。 哎，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。 他人呢？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，自闭了。 船？ 哎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 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。那啥，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。 哦，喏，这儿呢。 欢迎订阅分享。哎，你这也太死板了吧！哎，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。 不然你来。 哼，看我的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弟弟妹妹啊，天书不能白嫖哦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打call，一键三连。